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动物农庄，作者佐治奥威尔，译者蔡伟全，南出版。第十章。时日如飞，春来秋去，年复一年，动物短暂的一生匆匆而过。终于到了这日，已经没有动物再记得起义之前的日子。唯一例外的是高卢华、班哲敏、乌鸦摩西和几只猪。苗维已经过了身，南宁卓斯和钳仔都过了身，宗师都一样去了。他是在国内另一区入面的一间戒酒中心到离世。已经没有动物再记得起斯洛波。至于博萨，除了认识他那几只动物之外，亦都没有其他动物再记得他。高卢华现在已经是一匹肥实的老马，关节都已经硬了，双眼经常积满眼屎。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两年，但事实是根本没有动物可以退休。之前说留下牧场一个角落给退休动物的计划，一早已经不了了之。拿破仑现在已经是一只完全成熟的野猪，体重有成150公斤。史叫拿现在就肥到连擘大只眼看嘢都有点困难。只有老班哲文依然和以前没什么大分别，只是个嘴附近肤色灰了一点。同埋自从博萨去了之后，他就比以前更加高僻和沉默寡言。而家农庄里面住了很多动物，不过增幅没有早几年那时估计那么多。对很多动物来讲，那次起义只是一个靠口耳相传的蒙古传说，其他一些动物甚至出世以来都未听过这件事。除了高卢华之外，农庄现在还有另外三只马，他们都是正直可敬的靓马，辛勤踏实的劳动者，同埋忠诚尽责的好同志。不过只是蠢了一点，他们当中没有一只马学认字可以过到个义字。对于那次起义和动物主义的事，其他动物说什么他们都乐于全盘接受。尤其如果是高卢华说的，他们对他真是分外尊敬，几乎是盲孝咁滞。不过究竟他们听得明几多，就不得而知。农庄比起以前更加繁荣，管理得更加井井有条。他们从彪形顿先生到买入了两块田，将农庄的面积大幅扩张。风车最后亦终于落成。农庄现在有自己的打谷机和牧草星运机，续起多了几座新的建筑。温柏就买了架马车给自己，不过最后座风车都没有用到来发电，他们用了来磨谷，从而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动物现在努力兴建另一座风车，当这座风车落成的时候，据说他们就会装个发电机入去。但是斯洛波当日令动物期待的种种奢华舒适，例如有电灯和冷热水供应的旧房、三天工作周等等，已经再没有动物提起。拿破仑已经对这些想法作出了谴责，认为他们和动物主义思想背道而驰。他说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勤奋工作和朴实生活。不知为什么农庄本身似乎是富裕了，但是偏偏除了猪和狗之外，班动物都感受不到自己富裕了。或者是因为猪和狗的数目都不少，不是说他们不做事，只是他们有他们做事的方式。正如史叫拿经常说，农庄里面有做极都做不完的监督和组织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其他动物没办法理解和应付得来的。举个例，史叫拿说他们知猪每日都要花很多气力在一些叫做档案、报告、会议记录 同埋备忘录嘅神秘物件上面。呢啲嘢系由一沓沓嘅纸张组成，佢哋要喺啲纸上面写满晒字，写完之后又要放入个火炉度烧。死叫娜话呢项工作对农庄嘅福祉至关重要。不过无论系猪定系狗，都冇自己生产过任何食物，而且佢哋嘅数目真系好多，同埋佢哋嘅胃口又经常都好大。对其他动物嚟讲，佢哋嘅生活同以前都冇乜分别，佢哋都仲系要经常挨饿，要瞓喺禾秆草上面，要从饮水池饮水，要喺田野工作，冬天嘅时候要挨冻，到咗夏天又怕俾乌蝇嬲。有阵时年纪比较大嗰几只动物会尝试从依稀嘅记忆之中谂翻起最初起义嗰阵，啱啱赶走咗宗师之后，日子比起而家究竟系好咗定系差咗，佢哋点谂都谂唔翻。佢哋揾唔到任何嘢可以同而家嘅生活比较，佢哋而家嘅生活就只有史叫拿读出嚟一个又一个嘅数字，每个数字都话俾佢哋听，所有嘢都变得越嚟越好。除此之外，佢哋就乜都冇。动物发现佢哋回答唔到呢个问题，同埋反正佢哋都冇乜时间可以去谂呢件事。只有班哲文一个话，佢记得晒佢漫长一生中嘅每个细节。话世事从来冇话好得好多，或者差得好多。佢话饥饿、艰苦同失望，先至系生命中无法改变嘅定律。即使系咁，动物都冇放弃过希望。身为动物农庄嘅一份子，佢哋从来都冇失去过呢份荣耀感同优越感。佢哋依然系成个郡，甚至成个英格兰入面唯一由动物拥有同管理嘅农庄。佢哋当中冇一只动物唔为呢件事而惊叹，就连最后生嗰只，或者从十几二十里外带翻嚟农庄嘅新成员都一样。当佢哋听到鸣枪声，睇见旗杆上嘅绿旗飘扬，心里面就会涌起一份难以磨灭的自豪感。他们总是会开始讲起旧时英勇的日子，讲到驱逐宗师的情景，撰写七戒的故事，以及成功击退人类入侵者那几场战役。当日的梦想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大家依然深信少校所预言的那个动物共和国，那片不再有人类足迹的英格兰绿野。有朝一日它终会降临，可能很快，可能这班动物死了都未看到，但是它总有一日会降临。大家甚至乎会偷偷地哼鹰岛众兽的旋律。事实是在农庄里面每一只动物都知道这件事，只是没有一只够胆大声地唱出来。他们的一生可能过得艰苦，不是每个愿望都可以成真，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他们跟其他动物不同。如果他们肚饿，起码不是因为食物拿去喂饱残暴的人类。如果他们要勤力工作，起码他们是为自己而工作。他们当中没有人会用两只脚行路，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要叫另一只做主人，所有动物都是平等。初夏有一日，史叫娜吩咐绵羊跟着他走到农庄另一端的一块荒地，荒地上面已经生满了白桦树的树苗。绵羊在史叫娜的监督之下，在那里吃了整日树叶。黄昏的时候，他自己一个回去农舍，他说因为天气都暖翻，叫班绵羊留在那里。最后他们竟然留在那块地上足足一个礼拜，而在这段时间其他动物都没有见过他们。史叫娜每日大部分时间都是跟他们一起，他说他教着班绵羊唱一首新歌，所以是需要多些的私隐。绵羊回来之后， 一个天气晴朗的黄昏，杜物啱啱完成晒手上的工作，翻紧去大本营。突然听到由前院传来一阵凄厉的马嘶声，杜物都吓咗一下，停咗喺路上。听真啲，原来是高老华把声。佢之后又叫多一次，所有动物都即刻全速向前院跑去。然后佢哋见到高老华见到嘅嘢，有隻猪用后脚企喺度行路。冇错，隻猪就系史叫拿。佢一步一步咁行过前院，步姿系有啲奇怪，似乎唔系好习惯用呢个姿势去支撑佢身体嘅重量，但都算系平衡得好好。过咗一阵，一班猪鱼贯从农舍嘅大门走出嚟，全部都系用后脚企起身行路，当中有啲行得比其他好，有一两个脚步唔系好稳阵，似乎要搵支拐杖撑住自己。但是每一个都能够成功围住前院行了个圈。最后大家听到狗凶恶的狗吠和黑公鸡尖锐的鸡啼，然后拿破仑本人浩浩荡荡地走出来，用高傲的眼神扫视了四周一下，几只狗亦都围着他跳来跳去，他手上揸着一条皮鞭，现场一片鸦雀无声。动物看着猪排成一行慢慢地走过前院，都因为感到惊讶恐惧而互相揽在一起，个世界几乎好像反转了一样。当他们第一下的震撼开始缓和下来，即使他们有过去的所有经历，即使他们很害怕斑狗，即使长年累月训练下来没什么事都不可以投诉，不可以批评，有一刻他们几乎忍不住要作出抗议。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所有绵羊似乎一起收到指令一样，突然大大声叫， 四脚好，两脚仲好，四脚好，两脚仲好， 四脚好，两脚仲好。他们一路是这样叫足五分钟都没停过。到绵羊安静下来，猪已经走回入农舍，可以提出异议的时机都已经过了。班杰文感觉到一只动物用鼻哥在他膊头位置磨下磨下，他拧转头见到是高露华。高露华一对老花眼比以前更加暗淡无光，他没有说任何话，只是轻轻拨了一下他执中帽，然后带领班杰文到大谷仓最入面写着七戒的地方。他们站在那里望着墙上面用白油写的大字，望了一两分钟，高露华终于开口， 我的视力越来越差，虽然就算我后生那时都不识看晒上面写着什么，但是似乎埲墙好像不同了样。班杰文啊，墙上面的七戒跟以前还是不是一样啊？ 班杰文终于破例一次读给他听墙上面写的东西，上面现在除了一条戒命之外就再没有其他东西。条戒命写着，所有动物都是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见到这两句说话之后，当第二日班猪巡视农舍工作的时候，手上都揸着一条皮鞭，大家就不再觉得奇怪。当猪买了部收音机回来给自己用，安排了要装电话，还订阅了约翰牛报、花边杂志和每日镜报，他们都不再觉得奇怪。当拿破仑在农舍花园散步的时候，口里面担着支烟斗，大家都不再觉得奇怪。不止啊，就连当初由宗师先生的衣柜拎他的衣服出来穿，拿破仑穿了件黑色大褛、一条马裤和一件皮的紧身裤， 而他最宠幸的母猪就穿着宗师太太以前星期日才会穿的水洗丝裙，大家亦都不再觉得奇怪。一个礼拜之后的下午，几架小型马车驶入农庄，原来一班在附近的农夫收到邀请走来参观考察，他们看到农庄里面不同的角落，尤其是对着风车，纷纷都赞不绝口。这个时候，动物在萝卜田里面除紧草，他们一直很辛勤地工作，没什么抬高头周围望，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究竟是怕斑猪多一点，还是怕人类访客多一点。就在那个傍晚，农庄里面传来喧闹的笑声和阵阵的歌声，听到这些混杂的声音，动物突然都觉得很好奇。动物和人类第一次平起平坐地共处，到底里面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不约而同，有咁静得咁静咁走入农舍花园入面。佢哋嚟到大闸前面，又停低咗，唔係好咁继续。不过高路环一马当先，率领佢哋入去。佢哋小心翼翼咁行到去大屋度。几隻够高嘅动物就从饭厅嘅大窗偷睇入面嘅情况。有六个农夫和六只身份比较高的猪围住坐在长台周围，拿破仑就坐在台尾的主人家位置，几只猪似乎都松茸自如地坐在凳上面，他们似乎刚刚找着铺啤牌，不过暂时就停了下来，好像是要敬酒。他们将一大扎啤酒传来传去，为一只酒杯不停添饮，当中没一个留意到窗外面目定口呆的动物。胡木农庄的飘琼顿先生手里面握着一只杯，企咗起身，他说他一阵会向大家祝酒，不过首先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讲几句说话。他说对于他来讲，同埋他相信对其他人都是一样，在经历一段长时间的猜疑和误解之后，大家可以冰释前嫌，他觉得很欣慰。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虽然他和在座这么多位都没有这个想法，但是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动物农庄的人类邻居会以一种他不敢说是敌视的态度，但可能是有些疑虑去看待动物农庄可敬的主人。一些不幸的事情曾经发生过，一些错误的想法亦都流传过。当时大家觉得一个由猪经营的农庄好像有点不正常，容易会对周围的农庄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太多农夫在没有调查过的情况之下，就假设在一个这样的农庄里面一定会造成一种任性放纵的风气，纪律大乱。他们很担心这种风气会对他们自己的动物，甚至乎是他们人类的员工有所影响。但是这些怀疑现在已经一扫而空。今天他和他的朋友参观了动物农庄，用双眼观察过这里每一个角落，他们发现了什么？这里不单只有最先进的方法，还纪律严明，做事有条有理，是所有农夫应该学习的榜样。他说自己够胆说，动物农庄里面的低等动物比起这个郡里面的其他动物都做得更多东西，而又吃得更少。事实上他和其他访客今天都见识到很多农庄里面的特色，他们都准备立即引入回去他们自己的农庄里面。他说要为他的发言作结，他想再一次强调动物农庄和邻近农庄之间已经建立了，亦应该要建立良好的友谊。猪和人类之间没亦不需要有任何利益冲突，大家所面对的斗争和困难都是一致，劳工的问题不是无论哪里都是一样。来到这里， 好明显，飘琼顿先生是想讲出一两句预先准备好的金句，但是他一时想得太兴奋，口窒窒棘住了，他喉咙戳了几下，面都紫埋，最后先讲出一句： 你有你们的低等动物要对付，我有我们的低下阶层。 这句正经的金句令到全台都起哄上来，飘琼顿先生再一次为他见到动物农庄里面的低配量、长工时、动物普遍没有娇生惯养而向猪祝贺。现在他终于邀请在座各位起身，一定要尽情地干杯。飘琼顿先生作结： 各位先生，我敬你们一杯，为动物农庄的繁荣昌盛而干杯。 屋里面响起一片热闹的喝彩声和踏脚声，拿破仑笑逐颜开，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走到台的另一边去和飘琼顿先生干杯。当喝彩声静下来的时候，用双脚企直的拿破仑说他都有少少说话要讲。一如拿破仑平时的发言，都是简短精要，一针见血。他说他很高兴互相误解的时期已经告一段落，好一段时间以来都有些传闻说他和他的同事的主张当中有一些颠覆性甚至是革命性的元素。他有理由相信这些传闻是由一些别有用心的仇家所传开去，结果又指责说他们在邻近农庄里面尝试在动物之间煽动造反，完全是违背事实。他唯一的愿望，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都是和他们的邻居和平共处，正常交易。他补充，他有幸可以话事的这个农庄是一间合作社，他手上的那张地契是由所有猪共同拥有。他说他相信大家过往的猜疑依然存在，但是最近农庄入面进行了一些改变，希望可以进一步促进彼此的信任。一直农庄里面的动物都有个非常蠢的习俗，就是互相称呼做同志，这个称呼将会被禁止。另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习俗，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是每个星期日早上大家会到花园入面，在木柱钉住的野猪头颅骨旁边暴操，这个活动都将会被禁止，而旧头颅骨已经埋在地下。他的房客可能亦都会见到旗杆上面飘扬的绿旗，他们可能留意到旗上面之前有的白色猪蹄和牛角都已经没了，由现在开始支旗会是一面纯绿色的旗。对于飘琼顿先生精彩而友好的发言，他只有一处要批评。飘琼顿先生一直提到动物农庄，他当然不清楚，因为拿破仑现在才是第一次对外宣布动物农庄这个名字已经被废除，由现在开始农庄会叫做庄园农庄。他相信这个才是他正确和原本的名字。拿破仑作结： 各位先生，我同样向你们敬酒，但是有少少嘢不同，将你们的酒杯斟满。各位先生，这杯酒是我敬大家的，为庄园农庄的繁荣昌盛而干杯。 屋里面的喝彩声和之前一样热烈，杯里面的酒喝到一滴都没剩。当出面的动物看着这个情形，奇怪的事似乎发生着，到底是什么改变了猪的容貌？高露华用他的老花眼由一块猪面跳去另一块猪面，他们有些有五个下巴，有些有四个，有些有三个，但是似乎有些东西在融化着，改变着。掌声完结，他们又拎起自己副啤牌，继续之前暂停了的那局牌，而动物亦静静离开。但是当他们走了不够20码路，突然又停下， 农庄入面传来一阵嘈吵声，他们跑回转头，再次从窗外面望入去。是的，里面嗌交嗌到面红耳热，又大叫又拍台，互相交投锐利猜疑的目光，大发雷霆，此口否认。嗌交的原因似乎是因为拿破仑和飘琼顿先生同时都打出了一只葵扇烟。十二把声一起在怒火中叫嚣，全部都如出一辙。现在不需要再问到底猪块面上面发生了什么事。出面的动物望下猪，再望下人，然后望下人，又再望下猪，但是已经没办法分得出他们哪个打哪个。